轻松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无论谂唔谂住洗邋遢，今日都系年廿八，早晨小张张。 年廿八，希望大家都好易发。我系小一。 年廿八，洗唔洗洗邋遢，你自己决定。我就会洗，因为我系越洗越邋遢嘅邋遢强。 点解咁唔橙嘅你？你有冇留意到？你有着橙色衫，揸个支笔又系橙色笔光，跟住仲有你嗰个背囊，我都有橙色，橙橙橙， 金山橙。 我都唔惊你做乜嘢？ 我留意 orange 啊嘛。 你好啊，姐。 早晨啦， 有杯 早晨，有杯热咖啡先。开始我哋三小时嘅风骚爆棚啦，我哋全坐低。我哋有 Jonathan 文呢一首歌。风骚爆人啊！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清劲嘅东风，稍后转吹北风啊，气温会显著下降。今日五日最低气温得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住呢个农历新年，系咪嗰个放假个感觉越嚟越强烈啦？定系已经有啲人咧带埋小朋友一齐飞咗去第度玩啦？新年期间我哋绝不休息，无论咩日子，我哋都系陪住你三个钟头喺呢个 Radio Two 风骚嘅快活人。 会啊，麦玲玲先会同我哋讲下呢一个新年习俗同埋运程，咁留意一阵间出现噶啦吓。Orange 强系，你今日系咪都用阿邋遢强定 Orange 嚟做呢个代号啊？ 邋遢强，邋遢话点讲啊？ 邋遢。 邋遢强 系啊，邋遢正，我哋邋遢系啊， 系 喂，邋遢好似啲英文发音， 邋遢强 好正啊，我中意呢个， 系 啊， 系 好，咁经过今日就唔再邋遢，因为使邋遢啦吓。喂，其实咧，我今日咧睇一个新闻咧，我谂翻起咧，其实好耐前我参与过一个咧喺我哋上层停车场一个埋一个时间廊嘅仪式啊，好多年之前我都唔记得几多年之前啦，以几十年计，即系十几二十年啦。咁咧，时间廊一样嘢咧，意思就係將當時嘅一個好有代表嘅物件啦，擺咗落去 報紙啊，咁樣 報紙啊，好多嘢啦嚇。咁啊，然後可能好多好多年之後，唔知揾一個咩盛會咁啊，開翻睇翻當年嘅嘢咁樣。咁啊，美國咧喺1957年嘅時候咧，有一個人做咗個咁樣嘅舉動， 係 佢埋咗一部新嘅好靚嘅汽車咁樣。咁當時咧，當然佢要有一定嘅財力先可以做到一樣嘢啦，因為個車呢五十年都唔再用㗎啦嘛。咁啊，新嘅車咁啊，將佢擺得好好，仲你知唔知佢仲擺咗啲咩添咧？嗱，如果1957年嘅時候咧，即係等於我哋而家我哋猜想五十年後會發生咩變化啦。咁當時咧，佢估可能第時唔會再行呢一個電油㗎啦。咁、所以佢將電油咧都擺埋喺裏邊，即係當係一種紀念。如果第時哦，第時架車咧原來已經全部唔用電油咯，咁樣，係啊，作為一個紀念嘅。好啦，一埋埋咗五十年，咁最近咧就攞翻呢一個車出嚟啦。咁你覺得呢個車會變成點咧？當時咧佢會覺得會升值啦，因為變古董車啦。亦都可能嗰個電油反而冇用啦，因為可能已經唔再用電油啦。咁、原來咧有時人諗嘅嘢咧係同真實咧係有個距離。 我想係咪全新嘅部車？ 全新， 擺落去嘅時候係會全新。 我覺得會升值啊！ 你嘅意思嘅係乜嘢啊？即係其實話呢個車拎咗出嚟之後，係即係佢個 升值啦， 係 啦，佢 condition 係點咧？即係仲係咪真係好似佢所猜想咁樣會哇古董車咧？其實咧，而家香港你話真係好舊嘅車咧，我諗十幾年。都已經係算係幾舊嘅古董車，再上 十幾年點算古董 啊？二十幾年嘅車咧，第一可能已經個狀態咧係好難保留噶啦，係 啊, 啊， 你見到而家市面上，你見到真係好舊好舊嘅車，即係講可能 好少，有 幾年 嗰 啲。你講緊喺街嗰度行就比較少， 啊 啊、但係我好開心嘅就係我屋企附近住咗有一位嘅就係古董嘅做古董車，我諗佢應該係幫人哋修理嘅，耐唔耐嘅波就會見到有好多我哋以前。六几年喺街嗰度见到嗰啲福士啊， 柒仔、 嗰啲好靓嗰啲 Benz 啊，你见翻咧之后，你简直觉得佢就系冇错， 个车头好靓， 好靓。但系你就见到佢就每一日佢就揼揼揼揼揼喺度整嗰啲鞍啊，你会觉得好正，好有型嘅件事系。咁咯，同埋嗰啲颜色系你而家好少见到嘅，即系例如好可能系讲紧嗰啲 Tiffany Blue 啊， 嗰 阵时候原来系用喺啲车度嘅，同埋嘅就系你嗰件橙。我有一日見到佢又翻咗去拖咗一架車翻嚟，我唔知係咩嚟噶。總之呢一個橙色， 特別係嗰部客貨 van 啊， 係啦，客貨 van 都有。 部 細細部你講福士嗰個嘛， 係 啦，乜嘢顏色都有，好靚。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你話五十年嚟講，會唔會算係一個古董車？五十年算係古董車嘅， 絕對係。 會唔會升值啊？呢樣嘢就真係見仁見智啦。呢啲嘢咧，其實真係有啲人係保，有啲人就係儲。唔中意嘅咁啊，其實。你就算是一百年、七十年，对于我来讲的话，都是冇嘢咯。 如果你冇冷气，更加好多人唔敲啲。 咁同埋睇下你是咩车啦。如果你话佢而家呢一架车，佢埋即系埋落去嗰个时间廊里面嗰架车，而家是冇嘅，咁佢就应该会好贵啦。 系 嘛？即系嗰个牌子，原来嗰个厂已经冇噶啦。我估计应该是咁咯。 一切嘅估计都是很正常的，不过咧，佢做得不好的一样嘢就是佢喺个包嗰个车嘅时候咧，做得不够仔细。于是咧，当佢埋喺地下五十年之后咧， 生锈， 里边咧俾啲水浸坏晒嗰架车啦，系啦，即系变咗架垃圾车啦，已经冇咗佢应该有嘅历史价值。咁但系都你得意嘅，即系将五十年前嘅一啲。 印记啦吓，留低。如果今日咧要你留低一样嘢，唔好话五十年啦，十年后先睇翻。嗱，有时咧我哋睇翻雨片咧，你都觉得睇嗰啲雨片嗰啲街道啊，嗰啲车啊， 冇人 嗰啲风景啊，系咪啊？即系好有嗰种味道。你会想留住啲乜嘢？ 如果我今日肯定系我呢件橙色衫、橙色笔同埋橙色背囊，我又收埋， 再摆到个橙落去， 再放埋阿姐嘅唱片， 嗰啲同柯玲住有关都 OK 嘅。其实你讲开话，即系呢一种咁嘅时间浪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嗰套好经典嘅，我都叫经典咯，嗬。韩国片啊，《我的野蛮女友》，记唔记得？ 记得。 佢咪就系同佢嘅男朋友埋咗一个时间浪，喺个棵树下边，跟住就要话唔知十年之后你先至可以嚟呢一度再开翻啊嘛。里边有啲乜嘢咧？就系嗰封信啊嘛。 其实有啲 就 有 意思，好浪漫。我觉得同你嘅情人去埋一个咁嘅时间浪都唔错噶。 系啊， 就算你讲紧嘅就系我哋去定一个期限吓，五年好，十年好，分咗手都好嘅话，你都系好正， 都系回味翻当日嘅情景。 系啦，如果大家仲记得嘅就系喺嗰套电影里面咧，佢一开嗰个时间浪嘅时候嘅话，上面度有只青蛙啊嘛，入咗去啊嘛，即系呢啲咁嘅嘢，我觉得嘅就系啊，所以呢一套戏可以讲得嘅就系即系爱情电影嘅经典。我就系觉得佢里面有好多嘢你都会肯定， 冇错啊。大家 呢个呢样嘢已经 下个礼拜情人节可以再播下， 系咪可以谂下？ 可以，可以。 我嘅意思就系话，下个礼拜就系情人节，你系唔需要送一啲咁昂贵嘅嘢俾佢。如果你同佢一齐埋低一个时间囊啊，你净系谂要摆啲咩落去呢样嘢已经好浪漫啦。 其实真系几好 嘅，系咪？即系大家谂下， 你要摆乜嘢？ 系啊，你同你而家嗰个。我想讲呢一件，唔好意思。 边一个？唔系我有几个？ 我咪就系谂下你拣边个，你已经需要时间啦。 系 啊，又或者你要埋好多个时间囊啊嘛。 系我分散嚟埋。我但系我惊 捞乱捞乱咗，但系真去 死啦！去边个咧？ 系咪？你会摆啲咩落去啊？ 我谂 好浪漫呢件事， 真系唔知 系咪啊？ 我谂可能会摆一个手提电话，手提电话系有相嘅。即系有我哋啲相啊，啲前面嘅对白啊，嗰啲嘢咯。 有啲唔应该唔出得街啊！ 咁我同佢睇啫嘛。 我点睇我知？ 系啊， 咁当然唔好俾人知啦呢啲嘢。 系啦，唔可以攞错，唔可以捞乱啊，大佬。 手提电话都系一个几好嘅时间嚟嘅。我点解咁讲咧？手提电话咧，我唔知你哋会唔会真系每一次换手提电话咧，由以前最第一代咧，都会将啲相再。得翻出嚟， 唔會啦。 有啲我真係唔會啦， 我唔會啦。 咁但係你睇翻啲舊電話裏邊有一啲，尤其是譬如有細路仔嗰啲，當佢仲係腰細個或者係 B B 嗰啲相或者啲片咧，都係一個好似時間流咁留住咗。 我覺得頭先 Michael 講嗰啲説話唔係佢唔係講真嘅， 梗係唔係講細路仔啦？ 唔係冇錯。佢就話有啲相佢唔會再拎翻落去啊嘛。我可以見證嘅就係一定唔係。 你真 係 當我三歲細路哥咩？ 但係見證嗰件事嘅話，你係唔喺度嘅。係 啊。 佢同埋阿小羊羊喺度讲开话，唔知啲咩佢嘅咩初恋情人，佢而家仲好挂住嘅。 系啊， 你做得出嘅话就唔怕唔 讲。冇错啊， 跟住佢就即刻自己喺度咧睇啦，咁喺度攞嗱，佢个样就系呢一个，咁俾小羊羊睇，跟住我就佢唔俾我睇，所以我咪记到今日咯。 我都系啊， 我 OK， 咁每个人有啲秘密都 OK 嘅。 我未 系啊， 系咯。 但你会唔会下次攞翻嚟？你个初恋又唔系嗰个？几个、 啊？咁就要问小羊羊啦，我冇睇过，我唔知啊。 睇佢记唔记得啊？ 你都有不在场证据，你冇事啊？ 唉，早晨早晨吓， 冇谂过掘个窿俾自己跳落去啦。 诶，早晨早晨早晨，诶，大家好大家好，随便坐随便坐，几位啊几位啊，饮茶饮茶。Listen to my heart and lay your body 地台风骚浮嘅啦，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91%嘅。我哋先听咧十点半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年将会采用新的无鼠百分比，取代沿用多年的鼠患参考指数，以评估各区鼠患情况。食环署防治松鼠主任主管李明伟表示，新方法是以热能探测摄录机連續實地拍攝三晚，每兩分鐘錄取影像，再透過人工智能分析計算該區無鼠百分比。李明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上個月已經在東區、中西區和灣仔率先試行，期望上半年在全港19區每區做一次。他說以往用鼠利方法較被動，準程度不夠高，亦都會受到人或者活動的騷擾，實地拍攝可協助處方集中資源在鼠患較嚴重地區。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海欣認同，食環署改善方法是認真處理問題，而當局揀選100個黑點安裝攝錄機，亦都要承認有盲點，建議增加夜間滅鼠隊。在北京，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王秀文和美國商務部副部長拉鍋視像通話，就中美商貿工作組第一次副部長級會議籌備工作和雙方關切的經貿問題進行坦誠深入溝通。王秀文表示，中美經貿合作是兩國關係的穩定力量，中方願意與美方一起認真落實中美元首三藩市會晤重要共識，發揮中美商貿工作組作用，擴大合作管控分歧，為兩國工商界合作創造良好條件。王秀文又就美國對華半導體和運服務管制、公平對待在美中國企業、光伏限制措施等表達關切。智利前總統皮列拉在直升機墜機事故之中身亡，終年74歲。智利內政部表示，一架直升機當地星期二在南部洛斯利奧斯大區庫特羅諾市墜毀，機上四名乘客之中，前總統皮列拉在事故之中身亡，另外三人幸存。內政部說，總統博里奇已經是作出指示，將會為皮列拉舉行國葬與全國哀悼活動。當地傳媒報道，皮列拉當日正係同家人喺洛斯利奧斯大區一處湖邊度假，事故發生時當地正係落雨，能見度較低，直升機係飛越湖面時墜入湖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风， 稍后转吹北风，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听日显著转冷，有几阵雨。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76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41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06点，升2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3.6升2.8，恒生中国企业55.7升2.6。阿里巴巴75.85跌1.5，美团71.05升1.8，友邦保险64.65升2.35，药明生物19.94升1.78，中国平安34.25升2毫，盈富基金16.43升1.5，比亚迪股份185元升4.1，中芯国际14.5系跌0.2。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1，日元147.89，瑞士法郎0.87，加元1.348，人民幣7.187，英磅對美元1.261，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5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36,122點，跌38點。港金報18,9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48美元，卖出203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过咗摩星岭道少少噶。就是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站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就过咗摩星岭道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洛克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咁浅水湾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咁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沙田围路去翻沙角村方向近住沙田路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因爱而聚，追光者。 发生咩事啊？ 银行拒绝咗我哋嘅贷款申请，董事长一心急就晕低咗。 明明扶我翻公司。 阿妈，张经理嗰度等我去倾啊。你而家安心养病先。 究竟周明明今次可唔可以完成贷款嘅任务，救翻公司同埋妈妈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 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其实咧，由前日开始嘅话，我哋而家日日咧都有呢一位嘅师傅出场，同我哋讲下嘅就系每一日要有啲乜嘢嘅留意嘅习俗。 师傅年廿八，我哋一齐嚟洗邋遢。 Yeah. 好啦，咁今日年廿八咯，我哋洗邋遢讲起系咪啊，师傅？ 系啊，咁年廿八就真系认真啲执嘢啦，去到呢啲咧，即系打到嚟啦，就冇得唔执啦，即系点都要执下。虽然大家都忙啦，我成日都话卖花之人插竹叶啊，通常就越系做呢啲，即系我哋大家 media 嘅人又咩都一到年尾咧，好似打仗咁噶嘛，咁就未必兼顾到嘅。咁但系简单嚟讲咧，有啲人咧就好早开始慢慢执拾啊，换啲嘢啊，咁到咗年廿八嘅时间咧，其实就真系要。开始，如果你有神位，咁嗰啲紧要少少嘅嘢咧，就真系要开始执拾同埋打扫。 其实你讲呢样嘢咧，师傅啊，如果屋企咧有嗰啲即系佛像咧，佛像咪铺晒尘嘅，其实要唔要同佢抹噶？ 梗系要啦， 都要抹噶嘛。 系啊，因为好多人咧就成日觉得，哎呀，人哋话唔准喐嘅，一喐亲，其实又唔系嘅，因为你神台嗰个位置，其实平时咧都需要去保持佢干净企理嘅，咁个菩萨先舒服噶嘛，但系到咗年尾，因为有好多传统嘅即系人咧，佢嗰个有。那個神位入面有蓮花，即係嗰啲簪花掛紅嗰啲啊，咁嗰啲就更加要換添，因為但係如果你有而家現代咧，就會將簡單咗、簡潔咗、 簡約啲、 簡約啲嘅，咁你抹下塵啦，即係換嗰啲新嘅嘢上去啊，一啲 綠咁係 啦，咁就已經得㗎啦。如果你一般以前再講究少少咧，譬如啲七色花啊，重新抹一次啊，由頂到底啊，同埋一定要煲啲碌柚葉黃皮葉㗎嘛，我嚟抹一抹。大家都咁样先至可以重新启动个气运。咁同埋，既然都去到年廿八咧，大家就开始换嗰啲地毡噶啦吓。 今日做 系啦，今日都差唔多啦，系啊。咁所以门口地毡喺我哋嚟讲，咁啊要重新换。但系你唔好谂住，过亲年红色地毡一定啱。我哋上次都讲过啦，因为西边病位我哋就唔用得红色地毡啦。西同埋东南门向嘅朋友，今年咧避免用红色嘅。地毡吓，咁但系至于有时有啲门口系啱啱好正嘅，今年边个门口正咧？正北。 正北 嚇，南北向都多嘅。如果你話我香港好多都南北向嘅，好多大型屋苑。咁你行出門口係正北嘅時間咧，因為仍然有呢個八白財星喺度，都係一個財星。咁你可以用紅色啦，係啦。如果正北嘅門嘅朋友咧，可以換紅色嘅地氈，或者門口旁邊放一下啲植物啦， 紅色嘅花啦， 係啦係啦，紅色嘅花啦，咁可以帶動住呢個水氣。當你帶入門口嘅時間，你話有啲大葉植物、綠色植物，咁啊行入嚟。嘅时间咧，带动咗个财运，其实都系相当之唔错嘅。 正北吓就 系啦，正北唔差嘅。咁南边嘅朋友咧，今年因为南边咧，本来喺九运入边，其实南北都唔差嘅，因为都会系一个好嘅位置，都系一个当旺嘅位置。但系今年咧咁啱南边咧就有个七尺呢个星，七尺呢个系一个打斗嘅星嚟嘅吓，所以咧就唔可以咧就挤得太多嗰啲即系金属嘅嘢喺度嘅，尽量用少咧，因为佢呢个星属金啊嘛，咁啊令个金再旺咗，所以黄色金色用少啲，最好用好粉蓝色嘅嘢，系啦。所以如果你话，我揾到张地毡系淡淡地嘅，因为中国人又唔会中意深蓝色嘅，灰灰蓝蓝，fit 晒呢个位。如果南边门口嘅灰蓝色嘅地毡系合适嘅吓，咁咧就比较好啲啦。当然我哋仲有啲喜庆位嘅，九子喜庆喺西南位，要喜事嘅呢个亦都可以放红色。 至于好传统东边门嘅朋友，东边今年系我哋嘅桃花星、啊，咁你可以放一啲嘅花花地毡啦、啊，多啲花。如果我仲系单身，哦，要脱单啦，卒之都要谂起，咁啊放啲花花地毡啦、啊。如果你话唔系，我就系怕大家同我多桃花，咁、你放啲淡色嘅地毡啦、 啊哦。 但系我哋做呢一行嘅话，系要有桃花， 系 嘛？ 系 咪 啊？ 所以唔系买花花地毡， 花花地毡，花花拖鞋，花花咩？全花啦嘛，成个花。 总之就 系啦，咁所以都系适合嘅。如果真正嚟讲，要可以嘅话，真东呢边呢个门咧，我哋不妨多放一啲嘅花花地毡吓，咁、趁今日大即系大扫除嘅时间去换一下呢一类嘅颜色都系好嘅、 其实咧，师傅讲到啲方位咧，我想问咧，嗱，每人有个人嘅诉求啦，咁有啲人又要桃花啊，有啲人，但系如果要事业啊，即系做嘢嘅人，梗系经常都希望啲事业有即系进步啊、提升啊等等，事业嗰啲方位帮唔帮到嘅？有冇啲咩系可以帮到呢个事业噶？如果 有噶，事业位就系西北。今年有文昌星在西北位，咁西北呢个位置咧，你系可以，如果你话咁啱门口，我哋头先讲开门口地毡啫吓，其实我哋仲可以拆一啲方位出嚟讲摆花嘅，我哋都留花，唔同嘅花，你去花市攞咗花翻嚟，你都要摆唔同嘅位噶，系啊，咁西北呢个位置系主文昌星，文昌星系见绿色最开心嘅，见水同见木最开心，咁所以一般嚟讲，我哋都会摆富贵竹喺呢个位置，咁同埋到年廿八啦，怕且大家要贴挥春都要贴噶啦，咁 啊 系啦。喺贴挥春嚟讲咧，我会觉得咧系今年，如果你话我要旺财嗰啲旺财就手，咁你咧就喺呢、這个东北位贴旺财就手啊，东北位贴旺财就手，然后咧北边都可以贴一本万利啊、财运亨通啊嗰啲都系啱嘅，因为系逢财位贴财位。咁头先啊大哥话斋咧。如果佢想喺呢、這个读书啊各样嘢进步好啲，咁就西北位贴步步高升同埋学业进步吓。 very good， 咁亦都系合适嘅。咁啊，如果你话喂我要脱单啦，要桃花朵朵开啦，咁啊东边贴嗰啲桃花关桃花嘅嘢啦吓，咁都合适。咁同埋有时候我哋咧贴挥春咧都会系即系有个讲究嘅。一般嚟讲咧，如果你话龙年咧，因为龙系犯咗太岁咧，咁龙马精神系用少啲嘅。 哦，系 噶、 啊， 你身壮力健咧。 哦，明白。 咁都会有少忌讳嘅。咁、当然龙马冲旧，而家好少人贴九运亨通噶啦， 因为冇啦嘛，系嘛，系啊，以前有啫。系啊，师傅啊，咁其实上次咧，我讲咗即系本命年嗰四个生肖之外咧，今年有冇啲咩生肖都系要特别留意啲？譬如我哋今日都拣啲出嚟讲下。 有冇啲咩流行榜？ 头先讲到事业啊，我哋不如数一数今年事业最旺嘅朋友先啦。 好啊！ 由第三名开始数起吓，其实今日有四个嘅。如果排行榜嚟讲，第三名嘅就系蛇同猴吓，事业运系好嘅，因为蛇有天喜星、天厨星、文昌星，一有文昌星，你读书考试都醒过人啦。咁又有太阳星，太阳系一个远处嘅星嚟噶吓，今年有得俾你出差。如果属蛇嘅朋友本身做嘅行业系同男性有关，因为太阳系男性贵人星。如果你话咦，我啱啱去卖车嘅，咁啊以男性顾客为主，今年咧生意的确系唔错嘅。 系啊，咦正喎、啊。 系啦，至于属猴嘅朋友，因为有三台星代表住步步高升吓，咁啊事业运咧系上一层楼嘅，因为有三台咧，好似一个楼梯阶咁，你系进步咗嘅。第二名系属狗嘅朋友，虽然系冲太岁咋吓，但系佢始终系国印星，国印系一个掌管权力嘅星，有呢个星嘅话咧，你多少都进步咗嘅。至于第一名系属老虎，老虎咧佢有六分星同埋驿马星，驿马代表住走动啊，咁所以有呢个星，驿马系。出差啊，今年多啲出门，六分系升职加人工，咁所以属老虎、属狗、属蛇、属猴嘅朋友，好好咁样把握你嘅事业运喺呢个年份咧，就真系算系唔错嘅。 事业运好嗰年咧，师傅即系咁问啫。如果啲朋友仔听到，哎，我事业运应该好，咁应唔应该尝试转工咧？如果有机会，定系咦，既然事业运好就唔好转啦，喺翻而家，即系动定静，边样会取舍啲啊，师傅？ 通常如果事业运好嗰年系可以把握一下跳槽嘅。咁、但系相如果你话犯太岁嗰年咧，即系亦都要系要小心啲，尤其是喺上半年，你容易一跳咧就。又唔系你嘅預期，咁又要轉兩次，有時真係論盡啲嘅。咁、所以咧，如果以自己嚟講，你話，我冇犯太歲，又聽聞事業運好，咁我覺得可以進取啲。 明 明白晒。好嘅，今日唔该晒麦玲玲师傅啊，咁啊，听日咧同一时间我哋再倾啊。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时光倒流七十年。在七零年代，香港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无论男女歌手或者组合，都留得很多精彩的经典作品。今日进入第四个星期，为你带嚟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演唱的朋友叫做 Lisa 袁丽常。 到处为他聚齐，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畅叙。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泪。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流下满眼泪。 Lisa 袁丽常读书的时候参加民歌比赛获胜，带到唱片公司签为旗下的歌星。在1970年代曾经同另外两位成员组成Paws P-A-W-S 的民歌成员之一。 什么意义，什么意义，宁愿终此生你我找得安然，不想一生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和茫然那么。 不过呢一对民歌嘅组合唔系太多人认识，后来以中文名袁丽常个人发展，主唱咗呢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鳄鱼泪》，就大家都听到耳熟能详。除了 Lisa 袁丽常之外，另一位今日送给大家的就是他的名字叫做阿英许冠英，有这首虾妹共你。 虾妹共你，我爱真口会夹条脷，实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发烧手震又脚痹，虾妹共你，手多手确系和味，落夜街继续炸面认真攀比，最兴帮衬照发髻， 收晒六啊六个四， 人啊系冇十全十美， 佢有你， 针都冇把头头理， 佢有你，佢有你， 我亦冇蚊鸡兼豆皮。闭在冇骨气， 冇你咁好气。 虾妹望你，咪整色水猛学人哋，就系咁以等我哋装堆，知己冇乜必要乱杀气。 对于呢位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唔会话唔认识噶啦。喺电影方面、歌曲方面都有好多嘅经典作品。揾咗佢嘅个人大碟里边有呢一首歌曲，除咗《发浅寒》之外，仲有呢一首《虾妹共你》，佢系许冠英。 人啊，系冇十全十美， 佢有你， 金都冇话头头你， 佢有你，佢有你， 我亦冇问鸡兼豆皮。闭在冇骨气， 冇你咁好气。 虾妹望你，咪整色水猛学人哋，就系咁以等我哋做对，知己冇乜必要乱杀气，就系咁以等我哋做对。 许冠英之外，我哋细数呢个香港嘅七零年代嘅乐坛，点可以唔数啊？呢位朋友民歌之父啊，喺呢个中学嘅时候开始加入业余嘅民歌界，后来陆续陆续唱下多啲，唱下多啲，佢就系 Albert 刘。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行伴我过道。 1979年推出呢张唱片《陌上归人》， 从回味。爱恋，爱情路比千物乱，情路太多弯。 当时嘅销量超过200,000张，成为当年全港歌星唱片销量第一名，犀利。 抑压千次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 谁愿继走几 当年嘅邱瑞强电台电影电视边一度睇唔到边一度听唔到每一首歌曲都系成为好多经典嘅民歌 斜阳伴晚宴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幻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 心早相牵抑压千次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现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答二个少少啊，咁啊，风骚快活人咧，每个礼拜三去到呢个时候，我哋都有 风骚实习生 FSP 008号， 就系 008 Kenny，Hello， 喂，你好， 早晨。 早晨，早晨 ，Kenny， 系啦，咁啊 ，Kenny 咧都系今日嘅参赛朋友吓，不如咁啊，介绍下你自己先好嘛 ，Kenny。 好啊，我叫 Kenny， 咁就我系从事保险业嘅，咁就我好中意听歌啦，咁就所以今次咧有机会，希望可以打电话嚟实试一试自己嘅实力，睇下有冇机会真系有机会做一个 DJ 啦。 嗯、，Kenny 想问一问咧，而家做紧呢个即系保险行业啦，你觉得咧作为一个保险从业员咧，同埋做 DJ 嘅话，有冇相似嘅地方啊？ 我谂都系与人接触啦。如果你话真系要攞共通点，系、咪？我哋都好有好多时都或者会，我工作就一定系成日接触人啦吓。咁、我如果你话真系有机会有一日我喺个咪面前去同大家去发放啲信息嘅时候、我相信我都系接触紧人咯。 人之外嘅话，系会唔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咧都系要口齿伶俐啊， 靠把口搵食啊。 都有啲嘅，都需要嘅，一定嘅吓。咁、当然啦，如果喺摄像机面前，我哋唔可以发放一啲负面信息啦。我哋要吸引到听众啦，即系令到佢会听得开心啦。咁呢个都系一个 DJ 要嘅先决条件啦。 嗱、其实咧，仲有一个 DJ 啦吓，即系好能够揣摩到听众想要啲咩，想听啲乜嘢啦。譬如你啦，咁你作为一个保险从业员，你系点样去为顾客出发？能够捕捉到佢嘅帮你买保险嗰个嘅意欲嘅咧，即系点样可以达成咗做生意咧？ 你嗰时候 sell 我啊， 系譬如你 sell 你 sell 啊，买 咩保险？ 你而家买咩？ 佢坐咗喺度啦，咁你点样 sell 佢咧？ 考我牌 喎， 而家摆到 边 度？ 唔系啦， 而家唔考你嘅时候考你。 系啊 ，OK， 好，试下啲功夫得唔得先？ 好 嗱，等阵我 Sarah， 我做你嘅细佬， 你做我细佬， 系啊， 你做我。阿叔好 过啦，阿叔，你老边 度似啊？ 系啊，冇错， 嗱，面前就坐住有一个阿叔同埋 叔 仔， 好啦，咁就系李小姐想咪听下你讲嘅，你而家介绍下啦，你点样 sell 佢？ 点啊 ，Kenny 有咩好嘢啊？ 系有咩好嘢啫？ 你好啊， 你好啊 ，Kenny， 你好啊， 小姐长，系啊，喂，其实讲翻咧，最近都好多唔同嘅疾病啊，或者好多即係古靈精怪嘅病啦、啊，同埋人口又越嚟越即係老年化啦、啊嗯啊、其實唔知道你哋有冇都為自己呢方面做咗準備嘅咧？ 我有啊， 我八廿九啦喎， 仲冇？ 仲買？ 仲買？ 係好壯健喎！ 啊，唔係咩？ 仲好有戏啊，有戏有力噶嘛，有心有力。 我哋阻住我哋去睇戏啊，就快啲。 哦，咁啊，其实咁讲，即系只不过大家当倾下闲偈咁讲啦。咁我嘅行业范畴咧，我哋都系同客人去规划一啲，譬如退休啊、健康嘅一啲预算咧、啲保障啦。咁啊，希望都可以为客人去提供一啲服務啦、其實我個人覺得咧，就係話我去幫客人去籌劃呢啲範疇咧，其實我好感受到咧，就係話如果客人有病嘅時候咧，其實我代唔到佢痛嘅，因為始終辛苦都係客人。咁但係如果我哋只不過可以做到一啲喺經濟上嗰個幫助咧，就係話如果真係唔好彩發生咗一啲問題嘅時候，或者你都可以有一個足夠啲嘅時間去休息啦，即係或者可以陪屋企嘅身邊嘅人都可以陪住你啦，即係起碼唔使因為經濟嘅壓力而提供到擔憂啦。咁再講好似係退休啦，咁其實大家都想有一個豐盛啲嘅退休生活啦。咁其實早啲嘅準備同埋豐足啲嘅準備咧，其實一定對你將來會有一個好大嘅得益嘅。咁其實趁呢個機會，我哋不妨亦都可以再 review 翻次，睇下今日你所準備嘅嘢係咪足夠，或者係咪 update 啊？好冇？ 好似有啲緊張啊！有啲緊張。 其實你咪一模一樣。 係啦，好 general 啊！ 佢加緊一樣啊！ 佢冇 tailor made 俾你喎，你唔好以為我89歲唔識嘢喎。 佢未 tailor made 啫，都有啲開場白嘅，我覺得 OK， 但係 OK 啦， 但係有啲緊張啊， 有啲緊張，有啲緊張。 我又冇諗過你會咁樣考我， 你冇諗係冇諗過考你下牌啊嘛。 喂，但我想問阿 Ken 啊，其實咧理論上咧好多時你面對都係個新嘅客户，你未必識佢噶嘛，係咪先？咁其實會唔會有頭先你嗰種叫做臨場少少緊張噶？會唔會噶？定係你已經反而嗰啲會慣曬嗬？因為而家你知道好多香港人聽緊收音機，你就會加添咗一種壓力，會唔會啊？ 是其实讲得啱嘅，其实而家我觉得做保险呢，即係其实唔係买 product 嘅、即係其实头先坦白讲係有少少 product selling 嘅、其实大家真係需要沟通啦、即係我哋需要去了解客人嘅需要啦，咁先至即係先至係一个正常嘅销售囉，咁头先都係一个少少错误嘅示范嘅，我觉得。 都唔算係 好介意。 係啦咁样，其实因为我觉得一样嘢就係话你头先讲嘅就係突然之间你考我牌，其实我觉得我哋每一日做节目嘅话都系在考紧牌，因为每一日都唔会知道有啲咩嘢嘅新闻啊，有啲咩我哋会讲啊，又或者系对方会有咩反应嘅，其实我都觉得系一样嘅啫吓。好啦 ，Kenny 啊，我想问嘅话，如果第时你真系谂住要加入呢个电台工作嘅话，你系想做边一类型嘅节目啊？你会觉得自己系手到拿来噶？ 其实我都比较中意啲音乐节目嘅，譬如讲即系直接啲比喻啦，譬如好似子成哥啲音乐情人啦，或者系海琪嘅游上假期啦，或者甚至乎 Albert 嘅热线靓歌再重聚啦。因为点解我会拣呢啲节目咧？其实因为我系真系好中意听歌嘅，咁其实由细到大咧，收音机系真系陪住我成长嘅，咁啊，所以久而久之咧，透过收音机咧，我就听到好多自己中意嘅歌，咁啊一路都记住喺脑里边。咁其实啊，李志刚就系音乐字典啦，嗱，咁当然我觉得我级数未必及佢嗰个层面啦吓，咁但系我都认为咧，我自己对音乐上高即系好多储咗好多，我歌库里边咧都储咗好多歌嘅。咁如果你话真係有个机会我可以透过喺收音机同人去分享返一啲我自己鍾意嘅音乐，咁我觉得好享受嗰个过程嘅。 Kenny 其实你鍾意听歌听好多歌呢，咁等唔等于做到一个好嘅音乐 DJ 呢？就未必嘅。不过我就问返你啦，做一个好嘅音乐节目呢应该点样啊？点样可以令到啲人会喜欢听一个音乐节目啊？你觉得 我觉得係攞个共鸣啦。譬如我都攞返譬如点解会鍾意听音乐情人呢，其实有啲歌佢突然间即係弹出嚟嗰下呢，即係你係真係好似有啲画面啊，即係令到你諗返好多，哇嗰时听呢首歌嗰、那个情景系点样啦，即係好多往事嘅浮现啦，咁当然再加埋一啲独白啦，即係令人更加投入嗰首歌里面嘅意境啦，咁同埋就係话歌曲里面好多嘅歌词呢其实都好励志嘅，即係有阵时听歌就系因为俾嗰啲歌词里面去鼓励到啦，或者触动到啦，咁其实呢个我觉得都系透过歌可以带俾到一啲听众嘅一啲启发啊，或者系一啲舒缓咯。 我明白你讲乜嘢，即系其实呢个系集体回忆嚟嘅，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啦 ，OK， 好啦，嗱，咁啊，而家咧你嘅介绍已经差唔多啦，咁啊，而家我哋即刻嚟进行我哋嘅三关嘅比试咯， 好冇？ 得唔得？准备好未？ 好 啦，嚟啦，第一关。 政治正音。 好啦，有一个字否认个否，但喺成语里面叫做否极泰来，一定系否极泰来。 否极泰来。 冇错啦，论语话仁者乐系快乐个乐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系读乐定系读拗啊？ 咬啊。 冇错啦，公正笔又好似耳仔边一个可吓，有时候我叫阿女就有呢个字啦，但系呢个读公正笔啊，定系公正笔哦啊？ 哦， 冇错啦。俾人攞走咗啲嘢，我哋读褫夺定痴夺啊？褫定痴？ 痴夺， 褫先至啱嘅。好啦，有句说话，中国个中啦吓，中肯定纵肯啊？ 中肯， 纵肯先啱嘅。 嗯， 好啦，有一句说话叫做控制唔到自己，叫不能自己啊，定系不能自已咧？ 不能自已。 冇错啦，反省定反省啊？ 反省， 冇错啦。有一个字咧，好似再吓，再见个再，但唔爱咗上面嗰画，系一个姓氏嚟嘅，明唔明我意思啊？再见个再，唔爱上面嗰画，读染定读善啊？ 呢、這个古嘅 染系冇错嘅，染系啱嘅。好啦，凹凸个凹啊，即系好似个 U 字咁咩？个凹，如果形容地名，系读翻凹啊，定读拗咧？ 拗。 拗是啱嘅，好啦，用花做嘅一种帽叫桂冠，系读冠定冠啊？你知唔知边个冠军个冠咧？桂冠定读冠？听唔到，冠系咪？ 冠咧？ 冠啊，冠军嘅冠，冠 错系应该冠先啱嘅，系啦。当佢形容帽成日读冠嘅，我哋而家几多题啊？系咪 错咗三条？ 系啦，十条问晒啦，系啦，冇错，系冇错，系错咗三条嘅，系有七条嘅， 唔错啊，你嘅分数， 好好 喎， 嗱，继续落去啊吓， 好，准备， 第二关，实习生讲股， 交俾你， 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卖油翁嘅故事啊，内容系讲述一位智艺超凡嘅贵族，佢经常都自负于自己嘅智艺，有一日佢如常练习，同样都系十发中八九嘅。咁啱一个老翁经过，停低观察咗一阵，见老翁对眼前所见冇任何惊喜，只系轻描淡写咁讲咗几句，熟能生巧啫，冇乜特别啦。正想离开之际，贵族就跑上前问个究竟。老翁认为呢啲技能只不过系手熟啫，做得多就得噶啦。原来呢位老翁系卖油嘅，佢每日咧都将油倒入大大小小嘅油樽里面，同样都系一滴不漏。咁有咩好奇呢？虽然呢个故事讲嘅都系一啲老掉牙嘅理论，的确熟能生巧系一个不变嘅定理。如果大家都认同，值得探讨嘅系，我哋喺日常生活中有冇都系不断咁锻炼呢？所讲未必系一啲实际嘅技能，而系思想上嘅思维或者情绪啊。要知道抱怨、责骂、猜疑、仇恨、悲观等等等等。同样都可以被你锻炼出嚟噶。如果你好努力咁每日重复演练，你都必定可以成为一个负面人生嘅高手啊！呢个即系你想追求嘅人生，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拥有住善良、喜悦、自信、积极、感恩嘅人生。如果你都认同嘅话，我哋就今日开始积极锻炼啦！好期待。见到你哋每一位都可以成为正面同乐观嘅专家高手，我哋大家一齐努力啊！ 好 ，OK， 就系呢个故仔啦，系咪？ 系， 好，不如咁啦，我哋一阵间翻嚟先俾评语啦。 好啊，好啊。 第三关、okay. 你都知系咩噶啦，系咪？ 知道， 准备好未？ 踢过啦噃， okay, 开始， 交俾你， 准备。 第三关，踢过。 只要大家会否同意，世间每一件物品都有使用嘅期限，而唯独对爱情呢？我哋就要求历久常新，至死不渝。如果会有一本爱情使用嘅说明书，喺书里面唔知会唔会写住呢首歌名呢？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 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Kenny 啊，翻嚟咯，嗯，好啦，咁、 okay. 听完呢一只歌曲咧，大家可以讲下呢个感受嘅。你自己觉得点啊？今日自己做成点啊？ 八分咧，即系俾我自己平时即系练嘅时间、嗯。 你有冇练习啊？自己？ 有噶，其实都练咗一段时间。其实我就本来系做一个星期， 我知啊，系啊，你唔得闲啊嘛。 系啊，咁啱嗰个礼拜唔得闲，变咗多咗一个礼拜。 要练啊！ 都好嘅，你咁讲都好嘅，但系等我经理知道我勤力啊嘛。 好嗱，阿 Kenny， 我想讲，如果一个电台节目。如果要讲一样嘢出嚟，等人哋觉得想听落去咧，有两个元素好紧要。第一个内容啦吓，第二就系你嘅表达手法啦。头先你讲呢个古仔咧，即系呢个熟能生巧嘅老翁啦吓，其实网上有嘅，咁亦都好多人听过噶啦。咁所以个故事嘅内容已经扣咗少少分，即系话我听过啦，明唔明啊？嗱，我哋以前咧有几个参加嘅朋友讲佢自己嘅古仔，我就一定唔知啦，因为网上冇噶嘛，系嘛？即系我一定要听佢讲噶嘛。但系呢啲古仔如果结局我已经知道咧，咁就要听你嘅表达手法。但系我觉得你比较嚟得生硬少少，同埋冇乜点演绎嗰、那个。故事里面嗰个人物，即系冇扮声啊，或者冇得意啲嗰个古仔，咁、就变咗听上嚟有少少平实啦。咁就咁咯，系啊，所以我觉得一般咯，即系清楚嘅，你系表达到个古仔同埋嗰个教训。不过我就觉得可以有趣啲添咁咯，呢个我自己睇法。 好，我系Yoyoy啊吓，好啦，阿 Kenny， 我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咧，听你讲嘢真系好有郑子成 feel。 嗯。 佢把声系磁性嘅，系啦，佢系磁性嘅男人声嚟嘅，咁佢真系好有郑子成做紧佢嘅音乐情人嘅感觉吓。但我觉得你今日嘅表现你有啲紧张，系嘛？系啦，咁同埋嘅就系个故事咧，就因为唔系你自己写嘅，我觉得嘅就系唔系自己作嘅，我会争啲咯。我觉得唔系太吸引吓、你只不过系讲一个成语故事嘅话咧，而且个古仔嘅话又冇将佢变得好口语化，咁所以我就觉得嘅就系争咗少少吓。你俾我感觉嘅就 系 一板一眼嘅吓，就做嘢啊、讲嘢啊咁样一板一眼嘅感觉，你好稳阵。系上一代嘅一啲主持嘅风格，系啦。咁啊，但系咧，你系适合做呢一个音乐节目嘅，呢、个就系我嘅感觉啦。 多谢。 哦，到我啦，我觉得阿 Kenny 啊，你个鼻系咪有啲事啊？你讲嘢好多呼吸声、啊。你听翻， 定系佢讲嘢风格系咁？ 但我自己就比较觉得有少少， 系、咪你个 headphone 有事啊？ 唔系，你听一下，同埋咧，佢中段咧，佢讲句句，每一句开头佢都系其实，喺、我嚟讲都系唔舒服嘅， 有啲口头禅啊， 系、啊，好多其 实 我谂你可以听翻啦，同埋我听到一个，我唔知系咪我听错定系真系佢讲错一个懒音字。讲嘢嘅时候，佢讲咗赶嘢，吓呢样呢个你听翻，同埋跟住咧，你个故事咧，你话你今日嘅主题咧卖油翁，卖油翁我第一次听，我唔知道你讲咩， 系啊，因为太口语，即系唔够口语化咯，卖油嘅老翁都好啲噶啦， 系啊，卖油翁我话咦乜嘢卖油翁，然后跟住你又话讲贱，百话不中啊，我谂下油系咪我听错咧？好嘛，同埋我覺得咧，如果你話我哋講明係講故事咧，你反而呢個係一個好哲理嘅嘢嚟嘅，唔似啲小品咯。咁啊，希望你唔好介意，好嘛？但你踢歌贏曬啦，冇得輸啦。 踢歌幾好啊！我戥你心急啊，因為其實佢唔係好長嘅啫。我仲咦，佢仲打算點樣再 elaborate 落去咧？咁好彩，係啦，喺嗰個位。 好嘛，少少意見 係每一次參加總會有啲地方做得好啲，或者冇咁好。咁我 look for 下一次更加好，好唔好啊？ 好， 多謝 Kenny 先嚇， 多謝曬 Kenny， 多謝你，拜 拜， 拜 拜。 好啦，十一点二十九分听阿风苏发文啦，每个礼拜三呢个实习生，今日咧又实习完，大家可以听听啦。下个礼拜由边位出现咯？噃，下个礼拜已经系新年咯。 系啊，咦，佢会唔会出埠咧？嗰位 你放心， 009， 我哋就年终无忧。你自己如果真系已经系谂住出埠嘅话，你应该要 cancel 啦。 啱，冇错。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林村今日起至到年初四，一连七日举办林村许愿夜市，现场会有夜光许愿树、发光宝碟、特色摊档等。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到林村视察，他先到林村康乐中心与村内长者食盘菜，并且与大埔关爱队派发爱心包俾长者，有米、面、清洁用品等。他之后回到大埔林村许愿树订宝碟。为响应政府的18区日夜都缤纷活动，林村首次举办许愿夜市，市民可以在夜间订发光宝碟祈福，并且观赏夜光许愿树。夜市设有摊位游戏和美食摊档，包括城大在本地生产的牛奶雪糕、传统街头小食、本地原农业产品等。荃湾沙咀道唐楼一个劏房单位发生火警，两男三女怀疑吸入浓烟送院，其中起火单位男户主和另外一名女住客昏迷，消防员调查之后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事发在午夜12:多，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现场20多名住户要疏散。食环署今年将会采用新的无鼠百分比，取代沿用多年的鼠患参考指数，以评估各区鼠患情况。食环署防治虫鼠主任主管李明伟说，新方法是以热能探测摄录机连续实地拍摄3晚，每2分钟录取影像，再透过人工智能分析计算该区无鼠百分比。李明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上月已经在东区、中西区和湾仔率先试行，期望上半年在全港19区每区做一次。他说以往用鼠理方法较被动，准程度不够高，亦都会受人或者活动的骚扰，实地拍摄可协助处方集中资源在鼠患较严重地区。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海恩认同，食环署改善方法是认真处理问题，而当局拣选100个黑点安装摄录机，亦都要承认有盲点，建议增加夜间灭鼠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转吹北风，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展望听日显著转冷，有几阵雨，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89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56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4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10点，升2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91.4，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55.34，系跌1毫；美团69.1，跌1.5毫；阿里巴巴75.35，跌7毫；盈富基金16.35，升7仙。友邦保险64.55，升2.25；药明生物19.78，升1.62；中国平安34.05，冇升跌；比亚迪股份186.1，升5.2；中芯国际14.32，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7.88，瑞士法郎0.87，加元1.348，人民币7.189，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 日经平均指数报36,082点，跌78点。港金报18,975蚊，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59美元，卖出2,0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不过坚拿道天桥过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咧就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咁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有少少挤塞，咁依家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福亨村。咁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角村方向近住沙田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马路唔系赛道，唔系兜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紧要噶。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雪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认住我呢个 GU 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 彩 Sir 你好， 咚咚咚咚， 彩 Sir 你好， 真的很快就过年 了。 咁啊，同埋咧，早一輪嘅話，天氣又凍啦， 凍啊凍， 跟住呢一排又凍下又暖下啦，咁啊，遲啲又話暖翻又濕啲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家中如果有長者咧，呢一排嘅天氣咧，又或者嘅就係呢一排過年時候嘅飲食咧，係需要咧大家要注重多啲啊， 因為佢又唔喐喎，凍冰冰， 咁啊唔一定嘅， 你都唔喐啦， 都唔一定嘅，都會有好多長者，我哋見到佢哋都會去做下神運啊，佢唔喐過佢瞓唔著啊嘛， 咁又係，但係我諗因為凍到會匿喺嗰個被竇度唔喐嘅比較多， 但係徐 Sir， 你頭先講嘅嘢我都想問，佢一早出去神運咧，應該要話俾佢聽，使唔使食啲嘢先，定因為要做熱身咧？ 嗱，正常應該起身就要食咗啲嘢先至出街活動咧，喺呢啲咁涼涼凍凍濕濕雨雨嘅季節咧，咁就會好啲嘅。因為你始終嗱，你出街你朝頭早個太陽都未出嚟， 係啊，哇，3點4點 天都未光㗎， 係啊， 咁所以如果你話你食咗 啲嘢先，個人暖和一啲，著夠衫保暖，同埋要著襪啦，同啊呢啲都好重要。 戴帽啦，頸巾 係啦，因為咧喺呢啲季節就最怕就係攝到下啫。係 啊， 咁你過年個個都想食啲好嘢㗎啦，咁如果你一間病咗，個人又唔精神，咁啊跟住攝一攝又要食藥， 大吉利是。 係啦，咁好多時候大家都唔想喺節日成日要揾醫生睇㗎嘛。 係 啊，咁所以咧就食早餐，我覺得咧係應該要做嘅。 嗯， 第一啦，第二咧就。 食乜嘢啊？早餐 热嘢好定一个面包，面包又冻冰冰喎。有时 当然就睇下老人家自己嗰个习惯性啦。因为其实就冇绝对要食啲乜嘢嘅。咁暖肚嘅，就算有啲中意去茶楼一盅两件都冇所谓。但系即系话，起码你有啲嘢打打底咯。咁啊，唔会建议食生冷嘢噶啦，中医。咁如果你话食个面包，如果真系好似你话冻嘅，咁我屋企而家有啲人会有微波炉啊咁样，即系做翻热。佢先咧，我覺得就冇所謂。 我都覺得小強好奇怪嘅，佢咧就買一啲咧凍冰冰嘅麵包三文治翻嚟咧，我就咁其實你叮熱佢咪得咯？佢係我冇諗過，你有嘢可以整翻熱佢噶嘛？ 冇唔係一下子係醒唔起嘅，醒唔起。 啊，徐 Sir 真係好啊，撐我。係 咁真係，你都幾醒啊你。 嗱，咁所以你話長者有陣時候食嘢就喺過年階段啦，就係因為可能我哋會整好多靚嘢食啊。係 啊。 咁啊，唔排除都會食多咗啊。由於即係長者同一般人其實只不過年齡因素，咁就擔心咧佢會唔會多一啲身體嘅慢性問題，可能有啲咧就有糖尿啊，一陣間有三高啊，一陣間有心血管問題啊，咁你食嗰啲油脂滯利嘢嘅時候咧，就驚住容易會引致呢一啲嘅慢性問題咧，就會存在風險咯。 但係過年嘅時候，全部都係油脂滯利 嘅 喎。 係啊，所以就話食咧係可以食嘅。我哋成日都話冇理由唔食嘅。只不過咧就係食完要去做翻啲運動先啦。第二咧就自己要即係控制嗰個量啦。如果唔係你一下子真係餐餐都花膠，餐餐都鮑魚， 我都想 煲煲都雞湯， 我唔介意。 Me too， 唔啱先，因为真系好好食啊！ 系鲍鱼咬落去真系 系，不过即系老人家亦都或者佢会自己去调节嘅，因为佢知道如果食得多。而佢又食唔落，又晾住個人唔舒適，咁就唔好啦。咁所以有陣時你話老人家應該多食啲菜啊，食下啲魚啊，容易消化，容易吸收，又冇咁多嗰啲脂肪或相關。咁呢個都係年年有餘啊嘛，係嘛？ 彩常，我真係好想問，其實所謂老人家幾多歲為之老咧？ 嗱， 你冇發覺其實而家係啊，我哋都已經 後生啊， 係啊，我哋都輕熟噶啦，已經都 六十，依家都好後生啊， 係咪？ 系 ，O K， 咁开心， 我谂嘅轻熟嘅定义系乜？ 啱唔啱啊？而家应该系噶啦，因为你见到有好多，你话俾佢听，哇，六十几岁个样，哇，真系保养得好。 其实好讲究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当然啦，你睇下你有冇保养，系嘛？如果你冇保养嘅，你五十岁都可能会有啲老态，即系等于有阵时我哋见到有啲长者嚟睇医生，或者以为佢系长者，咁我使唔使需唔需要用使用医疗券啦、啊？咁样系嘛？咁唔系 我闹你。 我未夠喎、啊， 我冇喎、 啊，係啦，咁有啲啊，喂你冇諗住你有係長者優惠喎、啊，咁原來你係長者咩咁樣，即係你都會睇得出佢個保養條件啊嘛，咁但係就話啦，幾多歲真係叫做踏入老呢？中醫角度呢，基本上即係如果喺衰老嘅立場，你女性你去到六十歲打後啊，男性去到七十歲打後呢，都開始明顯有一種衰老嘅現象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有 keep 嘅，你就唔使俾呢个字限制啦，因为六十七十都只不过系人个天年之间嘅一半多啲啫，所以七十岁都系一个开始嚟嘅。咁啊，所以你话啦，喺 我接受 一路讲一路笑眯眯， 你呢个解释我 真唔系真实 嘅。六七十岁 系啊，而家我哋见到好多长者，所谓长者六七十岁嘅，佢哋好健康嘅， 好劲啊！ 一阵间又去跑步， 跑步啊， 成日都系有呢一啲 游冬泳嘅拖数嘅老人家， 系咯，佢几壮。因为他肯做运动嘛。 咁发哥都已经是一个好的表表姐啦，真系高手。 因为你要 keep 住去喐。 咁個身體先至會有嗰個功能現象維持啊嘛。何況嗱，你去到一個長者嘅年紀，你年紀大，你缺失咗有啲興趣活動，你個人成日都係靜，成日都係睇下報紙啊，睇下手機啊，飲下茶啊，咁你嗰啲筋骨咧嗰個衰退嘅速度咧就相對快。好多時候有啲長者佢哋都會話啊，我要飲啲咩蛋白粉啊，食一啲乜嘢去補充翻啲蛋白質啊，想嗰啲肌肉唔好咁多流失啊。其实我话都系合理嘅，你咪照食咯。但系你唔锻炼嗰嚿肉系唔会长噶嘛，系嘛？咁所以你净系有营养补给冇用，一定要有强化运动。咁但系咧，由于过年头先讲到节日，我哋都会食到好多一啲油腻脂滞嘅嘢。 系啊， 咁所以我哋应该咧都系要煲翻一啲叫做消滞啦、开胃嘅茶水啦。咁老人家亦都唔适宜太过寒凉啦，因为你凉嘅嘢亦都会影响咗嗰个肠胃吸收嘅。咁所以咧。中医角度啦，可以用一啲简单嘅药材，咁你可以记低啦。 好啊， 譬如话咧就有党参啦， 党 参啊，我哋而家做系泡茶嚟嘅，泡茶， 即 系啲党参咧就要剪碎佢啦。咁啊，跟住咧就再加嗰只叫做春砂仁。春砂仁咧就可以用一钱啦，党参头先咧我哋可以用二钱啦，咁啊陈皮咁我哋就可以用一片啦，咁啊甘草咧我哋就用两片啦，咁我哋泡水焗茶饮，咁呢四味嘢嘅啫，咁就可以有一个健脾胃、有帮助消化嘅功效嘅，咁呢啲咧就对于长者佢就会比较温和一啲咯，咁当然啦，亦都有啲长者咧就真系唔戒口嘅，乜都食嘅，佢又食好多煎炸嘢啦、肥腻嘢啦，咁啊好容易就惊住会唔会 即系 系食滞咗啦咁样。咁如果喺我哋一啲常用嘅药材里边咧，我哋可以用下山楂啦。 啊，呢个好啊， 因为山楂佢本身就系温微温之性，佢唔会寒凉嘅。 系 咁，我哋可以用啲山楂，跟住我哋就加甘草啦，同埋山楂 就甘草。 山楂加甘草，咁啊山楂咧个量咧就唔好多啦。一般嚟讲咧就一钱就已经够噶啦。 系 咁啊，如果你话我哋可以加一两粒红枣啦，系啦，跟住加甘草，冇错啦。咁啊又可以养胃，又可以有一个补血，又可以有一个健脾功效咯。 咁甘草同埋红枣要加几多？ 红枣咧就可以落一至两粒啦。 OK， 系啦，咁啊去咗核，去咗核佢啦，个味道就唔会话有啲涩啦。咁啊甘草咧就两至三片啦。咁如果有啲长者佢容易上火、热气、口苦、生痱滋嗰啲，咁就唔建议用红枣啦。咁因为佢好敏感嘅。 用蜜枣 系啦，咁你可以用蜜枣咯，或者用黑枣咯，系啦，黑枣会简单啲。呢一个都系可以试下嘅方法。 哇，呢个好简单。山楂、甘草， 系啊， 焗 几耐？ 系啦，其实焗到佢出味，咁啊一路加水饮咯。咁其实 饮到佢冇味， 冇错啦，冇味又冇用啦。咁啊，佢个目的就系酸酸地、甜甜地，咁啊又可以生津，又可以开胃，又可以帮助消滞、消脂。咁啊呢啲都可以嘅。咁啊，但系老人家又惊有啲咧就食得饱得滞啦，瞓觉咧又可能有阵时会瞓得唔好啦。 系啊， 咁啊，因为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好多病人咧同睡眠。面嘅矛盾都系扯上挂钩嘅，咁啊老人家如果譬如话喺冬天嘅时候咧，依家呢啲季节有阵时佢都会瞓得差，咁啊梗系同佢嗰个体温有阵时可能瞓极嗰张床都唔暖，咁你梗系瞓唔着啦，咁但系咧呢一啲都。我哋可以浸下腳咯，唔係屋企總會有嘅，有薑啊，或者有啲老人家好中意用啲艾草嘅，咁你咪用啲薑，用啲艾草就咁煲水我嚟浸腳咯。咁啊臨瞓之前浸下腳咧，咁啊等到個人暖和啲咯。咁啊你瞓覺嘅時候容易暖起咧，個人就冇咁好似喺張床度碌嚟碌去。加上咧，如果平時冇事多啲浸下腳咧，咁就令到整個人嗰個身體個陽氣就旺啲。咁因為冬天咧屙夜尿系特别多嘅， 系啊， 越唔想起身佢就唔知道， 冇错，你因为屙 屁都会起身，好危险嘅，会涉亲嘅， 会噶，真系会噶。不过即系话佢好烦咯，因为一晚平时去两三次。 但冬天去五六次， 哇， 系啊，咁啊即系唔使瞓噶啦，因为佢起咗身去厕所又要时间，上床跟住瞓翻着又要时间，冇几耐又要去下一次，咁咪好扰乱咗个人嗰个生活睡眠节奏咯。咁、所以喺若然平时我哋可以去即系浸下脚，都系唔使话一定食咩药，但系你令到你自己个人暖和、阳气旺，咁你唔需要消散咗身体自己嗰啲能量去产热咁多，咁你个人咧就唔会屙咁多夜尿嘅。如果唔系咧，你晚晚屙三四次夜尿，你真系会影响嗰个睡眠质素。所以嗱，食滞咗又会影响睡眠啦，你冻嘅话又会影响睡眠啦，屙夜尿多又会影响睡眠啦。咁所以如果我哋注意住我哋食嘢都系七八成就算啦。 系 啊，跟住咧就得闲做下啲泡菊茶水，有时间就运动必然啦，一定要规律。咁啊，着够衫，跟住咧我哋就浸下脚。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如果有啲长者真系瞓觉唔系咁好，想再透过咩方法可以舒缓下咧，咁我哋都系揿下穴位咯，系啦，揿下穴位咯。嗱，譬如话揿穴位喺个头度咧，最常嘅就系我哋有个印堂啦，印堂穴就系啦，两个眼眉头中间啦，咁其实就唔使大力揿嘅，轻轻按下、搓下、按下、揉下， 咁其实都舒服噶，嗬。有时你望嘢望得耐啦， 最紧要就系你要放松个人去享受嗰个过程啦，系咪？你又唔好话太急啊，慢慢一秒两秒咁样去搓搓得。 我按下会唔会瞓着噶？ 咁啊，就希望。 你唔系瞓着 咯，咁啊 嗱，瞓唔着都冇所谓。 印堂穴又系一个好好可以嚟舒缓， 系可以舒缓下， 系啦，舒缓下减压啦， 系啊。 譬如话两边嘅太阳穴咧， 冇 错啊，咁啊太阳穴我哋要俾少少力按住，引致佢有啲酸酸胀胀嘅感觉，你再打圈啦。咁其实就冇时间限制嘅，因为你觉得一路按住，一路游住，一路打圈，有种舒缓嘅感受，咁就已经系一个方法啦。 系咪人哋帮你按会好过自己？ 梗系啊，最好最好啦。 系啊，按下头真系。 系阿嘴上有嘢问，因为曾经有个老人家咧，我突然间醒起，佢话佢夜晚瞓得唔好，饮少少酒，你建唔建议咧？如果真系天气太冻，会唔会又有啲反弹？ 嗱，其实饮酒咧，如果个量控制得好。咁而喺冬天，而嗰啲酒係有係咪中藥補酒咯？ 係咪補酒？ 係啊， 譬如話咧， 酒嗰啲 係啦，飲啲黃酒啊好，或者係藥材酒又好，咁個人咧係有助長嗰個身體嗰個消化提升啦，同埋我哋個陽氣温煦啦，同埋有嗰個藥酒嗰個藥性嘅補給啦。咁但係當然就唔代表係飲酒去取暖嘅，因為我哋明白喺個現代嘅原理下，飲酒會令到嗰個 中冬啊， 冇错啊！你加速咗个循环，加速咗个毛孔扩张，你个身体个热力嘅流失 散失仲快， 仲快 系啊！ 所以就唔系话饮酒爱嚟取暖，但系如果你少量助膳饮用，就令到个身体吸收到嗰啲药嘅营养成分提升，咁个身体借用到个药嘅效果咧，个人就会暖咯。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佢系好受得饮酒嘅，佢饮咗真系觉得个人舒服。甚至乎放松，咁佢饮咗系可以帮助佢有好瞓啲，咁但系咧就唔好话呢头饮嗰头上床瞓啦，梗系助膳嘅时候好啲。如果唔系咧，就惊住你个胃长期都系有酒精嘅刺激，咁就会有机会伤脾胃咯。咁所以饮酒就。 適可而止， 係適可而止，係啦。但係飲得多咧，亦都要自己注意咩叫多，咩叫少啦。譬如話你會唔會好容易會有口乾口苦啊？會唔會眼紅眼屎啊？會唔會個人猛整暴躁啊？如果你已經發現都有呢啲咁嘅現象嘅時候咧，咁你就最好避一避啦。係啦，如果唔係你個人就會一路飲落去，之前嗰日。是几晚都几好的。但是饮得日子长了，身体不排除补好了。咁你再 keep 住咁饮呢，个人就受唔到囉。所以一定系要自己会留意观察。咁必要时候咪隔日饮囉。 係啊。嘴上头先有讲到嘅就话，即係最担心嘅就会影响到睡眠。 冇错。 咁其实所谓嘅就瞓觉嘅话都真系好多人都讲法。长者嘅话点样先至为之嘅就系话瞓几多叫合格呢。 因为瞓得太多又 好多人讲唔同。 我哋通常睇 症咧，都会问啲老人家或者任何人啦，我哋都会问佢睡眠啦。咁你个睡眠质素好唔好啦？睡眠嘅时间够唔够啦？嗱，基本以一般人一个人嚟讲咧，大约有六至七个钟头嘅睡眠咧，然后系熟睡嘅，基本上都已经足够啦。但系有八个钟瞓得到嘅，咁佢更加好似感觉精神饱满， 会差饱。 但系如果你瞓到有九个钟、十个钟嘅话咧，就唔代表好叻，反过嚟可能你瞓得耐咧，个身体仲攰咗。咁所以基本上如果中位数啦，你有七个钟头而系熟睡嘅，任何人都已经足够啦。咁但系相反，老人家我都想瞓啊，但系我瞓四五个钟头，佢好早醒。咁所以通常我哋会睇下啲老人家佢究竟系几多点上床瞓嘅咧。咁我哋以前遇过有啲话，我九点零咧我就上床瞓噶啦，我两三点咧我就起身噶啦。咁其实照数条数咧，佢都有成六个钟噶， 佢瞓够噶， 系啦，佢都唔系少啊，但系佢觉得咁早做乜咧咁 样？系啊， 咁但系相反，但系佢又咁早醒，咁早去瞓啊嘛。咁所以我哋话咧，六七个钟头基本熟睡可以，但系如果觉得唔够嘅咧，就喺日头抽时间咧略为补补眠，咁啊瞓得翻差到个人仲精神饱满，咁会好啲咯。 非常好，今日就住嘅就系长者嘅保健嘅方法啦，例如就嚟过年啊、过节啊嘅话，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吓。好啦，咁喺呢度要多谢晒取常，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 拜。相关 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翻到中午十点钟，听紧香港电台台啊！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后渐转吹北风。市区气温咧就会显著下降噶咯。今日午夜咧大约14度，新界会再低2度，大家保重身体啦。12点新闻报告翻嚟之后再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呢，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了！ 哎呀，恭喜恭喜！ 恭喜咩菜？ 恭喜 咩菜？ 恭喜！ 哎呀，发财发财！大家发 财！ 先人先富，先田 can come， 先田 can come， 先田 can come， 太杰太利， 大吉大利， 大利系喎，上次我 太杰大利，双 月初搞太杰嘅，就同时仲兼结嘅， 太杰大利，太杰太利啊嘛， 系啊， 仲要咧， 先田 can come， 仲要咧，龙马精神啊嘛， 双双系要五福临门， 五福临门，顺业 平安， 顺业平安， 福喺马鸡啊， 系啊，五福 五福喺马鸡， 福福福福， 你。福啦， 大福， 你系文官啊，哥福，岂有此理？仲有啦，出入平安系点讲啊？ 出入平安， 大吉大利咧， 太吉太利， 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 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财源广进， 财源广进，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越嚟越歪啦，啲音啊越嚟越歪啦，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啊。天衣无缝啦、 啊！ 你哋两位啊，系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财源广进， 财源广进， 闪上苏神， 闪上苏神， 迎春接福， 迎春接福， 咁啊万事胜意啊？点讲啊？ 万事胜意， 万事胜意， 万事胜意， 我同阿梁同学嗰个客家系另一条村， 冇错啊！ 你又讲得啱。因为今日我做啲功课啊，睇下咧各处乡村嘅习俗完全唔同嘅，因为隔一条村嘅好可能有啲嘅嘢就大家好唔同噶啦。 系阿老师啊，真系啊，你咪教个头学系条乸学嘅。 系啊， 有一次咧我即系识到其他嘅客家人，我问佢，佢话佢哋唔系咁讲嘅，咩叫条壳啊？ 调壳都得， 系啊，即系佢话唔 冇调乸壳系咪？ 系啊，系啊， 得调壳啊，头壳， 系啊，头壳， 即系 总之明啦。 啊、大家都明嘅，村啊， 冇錯， 有少少歪音。 但係當然啦，雖然啊，就係話即係客家，因為已經散佈咗好多唔同嘅地方， 啊、 所以咧佢哋會有好多啲自己嘅一啲唔條唔同嘅村嘅話，都有啲唔同嘅一啲即係佢哋嘅習俗嘅。但係有一啲都係通用嘅、 知道。 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啦，客家人究竟咧要點樣準備過年呢？有一樣嘢原來係好大件事嘅，對於客家人來講， 準備新年食品。 唔係，我準備遲假，要準備自己係乜嘢呢？ 準備 原来咧，客家人咧一定要喺大年三十之前嘅话要做乜嘢？你估下， 冲凉 你哋都会嘅， 冲凉， 剪条发， 剪条发， 剪头发 系好紧要嘅。 因为阿老师你剪唔剪啊？咁 银正咯， 银 央发。 可以染髮。咁就話按住當地嘅一啲習俗嘅話咧，如果係正月唔剪髮嘅話咧，就會係開年不吉嘅。咁、哦、我覺得嗰年嘅話，樣樣都唔順，所以一定要剪頭髮。 但我想問咧，我可唔可以咧叫做意思意思剪少少就算，即係唔需要真係好似髮型屋嗰啲啊？你明我意思啊？ 係 插一下咁啊，當應咗佢算。 冇錯，又或者譬如話有冇規定？譬如話我廿日前剪，咁啊算唔算、 總之係大年初三十係年三十晚之前嘅話，你就要剪。 但我三個月前剪， 三個月前剪， 你一年前剪， 咁你不如一年前剪啦，一年前剪都 OK 嘅。 我問下啫， 咁你想今年唔吉利嘅，你咪唔好剪。 我反彈，閘住， 再反彈，係啦，嗱，咁其實原來係要剪頭髮嘅，係啦，即係正條髮，一陣間會再逐個同大家講嘅嚇。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如果要客家人咧，必須要湯嘅 雞。 是啦，两样嘢。咁因为呢如果客家人嚟讲嘅就係无鸡不成过年啦。 係、 啦，所以係一定要有鸡嘅。 都系有鸡 嘅。广东人都系嘅。 所以有一句说话叫拜神见鸡㗎嘛。 关咩事 呢即大家嚟 试试弹啦。好啦，咁当然啦，你话客家人嘅话系要即系汤鸡之外嘅话，因为客家叫鸡，我即系讲鸡呢个咁样嘅嘢食呢我哋系点样讲呢记唔记得？系啦，解点解啊？我教过嘅，我教过嘅。 点解啊？即系点解咁读啊？ 因为同乖系同音嘅、解释解就食完之后就乖乖啦， 解乖乖。 咁所以就一定会烫鸡嘅。另外仲有一样嘢嘅，客家人平时系唔会杀嘅，因为你知道啦，我哋系务农噶嘛。咁所以其实咧好紧要嘅就系啲牲畜嘅话咧系攞出去卖嚟赚钱，就等自己可以花嘅。咁但系咧平时系一定唔会杀，但系过年就一定会啦，冇错。咁就系话咧会一家人一齐，或应该话成。村人嘅咧，大家都会咧就系烫猪嘅，咁嗰个就叫做杀年猪， 过 年嘅猪系啦。咁如果你杀咗嘅话， 全条村杀一只就够啦。 系啊，梗系啦， 分杀分猪肉咁。 系啊，冇错冇错。咁样就希望可以左邻右里，大家都一齐嚟帮手嘅。 咁啊，猪肚边个要啊？ 我又唔知呢样嘢。 系咪 个 猪个主人啊？ 唔知啊。 你个样，你问我嗰个样，你好似好巴闭咁样，莫非你知？ 嗱， 即系你有冇睇佢个样啊？ 好似车厘，车厘， 系啊，好妖屎个样，成日 猪个肚边个食？ 猪肚边个嘢？ 知唔知啊？猪个肚边个食？ 我重复我做一次啊，系咪好难受啊？望到呢个咁嘅样， 对唔住， 冇咩你知噶， 遮住 challenge 咁 啊，冇啲咁嘅事，因为唔会话个猪肚啊俾边个，个猪头俾边个，我冇分呢啲嘢，冇呢啲嘢 啊。好嘅，好嘅， 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一齐上上下下咧，帮手咧就杀呢一个年猪。希望咧，亦都可以等大家加深大家嘅感情。 但系我想问， 你知好多人帮手啊？ 我唔系 challenge， 我只系想问，但平时佢哋真系唔杀猪嘅咩？咁边有食猪肉噶？即系都唔好 成 街市买啊， 好少。 但系客家人好中意饮猪肉汤嘅喎。 系虽然系咁样，但系如果 啊咁嗰啲 系冇错。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可能佢杀完之后嘅话，就一路食一年。我讲笑啫。 我觉得系咪因为佢街市买唔使佢哋自己杀咯，咪食猪肉咯？ 习俗系咁写啦，咁佢就系话客家人平时。是不会的，他们是会多数会找来的，就是卖了来去即等自己去带你钱。好啦，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客家人过农历新年的话呢，亦都一定会做的一样东西，就是会在自己的门口那里，就会是在除夕晚上，就会用一些的我们讲过的啦，就用一些碌柚叶啊、柏叶啊、碌柚叶和那些樟树叶啊，这样就不关七夕花，就要将它呢就是整好晒所有的煲好晒之后呢，就给小朋友有咧就要冲凉，冲完凉之后嘅话咧就会着新衫。取其意头嘅就系要干干净净过新年嘅。 系啊，系嗰时新衫咧一定唔可以太早着嘅，一定要年初一朝头早先着。 早啊，新鞋新物 系啊，好开心噶。 冇错啦，咁啊年三十晚真系好多嘢做，话贴挥春啦，同埋要喺自己嘅门口嗰度要有贴呢个春联啦。咁啊春联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系年三十晚啊，长辈就会俾啲乜嘢你啊？ 压岁钱 叻啦，冇错就系压岁钱啦。希望咧就可以咧就系压住嗰啲嘅就系邪魔啊咁样，就求你一个利嘅，咁而呢个钱嘅话咧，其实咧就系以未即系嗰啲嘅只压岁钱嗰阵，将佢摆喺个枕头底嗰度啦，冇错。咁当然啦，亦都要封利是啦。咁跟住咧就会系喺新年嘅时候就会系咩啦，就会派俾啲小朋友啦。仲有个重头戏啦，年三十晚仲有乜嘢啊？ 即系团圆饭， 冇错啦。 咁啊食团年饭嘅话咧，就会一家大细咧，哇，又会饮酒啊，又会大家开心心咁样敬老啊，同埋嘅就系尊敬大家一齐咧，好好地咁样就食个团年饭， 正啊！ 寓意大家就团团圆圆嘅。仲有一样嘢，客家人必须要饮一样嘢，你估下系乜嘢？ 酒嚟嘅。 酒嚟嘅、 黄酒 叻仔就系、是、一定会要饮嘅就系客家酿佢哋酿嘅呢啲咁嘅叫做煮鸡酒啊，系啦、 啊、 就系、是、黄酒嚟嘅、 啊， 非常之好味。黄 酒煮鸡好味啊！ 系啦、啊，咁啊希望咧就可以系除夕嘅话，仲要准备新年初一嘅隔年饭，咁啊表示嘅话咧就要有年年有余嘅吉兆嘅， 留翻条鱼啊！ 所以好忙噶， 系 啦咁当然啦，咁啊年初一嘅话咧，咁小朋友咧一早就要起身噶啦，咁啊着到好。靓咁样咧，就成封利是咁样，先嚟要做一样嘢先嘅。 同阿爸阿妈拜年。 唔系，先嚟嘅就系、是、而家当然系唔得啦。先要就系烧炮仗，系、 哦、 啦，要烧咗炮仗之后。佢唔系连 三晚凌晨烧， 初一做。而家讲紧嘅最都系我睇紧嘅，就系、是、一啲客家嘅习俗。O K， 系唔好 challenge， 因为可能而家有好多，我惊你又问我猪肚会俾边个嘛？跟住我就啲，跟住你又问我啲炮仗喺度买，我答你唔到。 烧得咩？而家烧得咩？咁啊， 嗱我冇， 咁啊举例啫。 系啦，一起身嘅话咧，即系着得好靓嘅话咧，佢就要咧就系烧炮仗，跟住就要同长辈拜年啦。 同嗰时咧，仲要咧长辈系意思唔单止系爸阿妈，仲因为我同阿爷阿嫲煮嘛，都要逐个同佢哋拜年噶。 使唔使斟茶噶？ 唔使。 哦， 系啦，即系总之就同佢拜年啫吓，斟茶嗰啲就应该系上头或者系结婚嘅时候先至斟茶嘅。 唔、 系、 啊，初一有啲系要斟茶俾阿爸阿妈。 我讲紧客家。 唔系，我问下啫。 你好多嘢废话嚟嘅，就唔好问啦。 Curiosity 到你都哇，仲好远咁扯埋嚟，咁我好难同你答你嘅。好啦，咁呢日禁忌亦都好多嘅。咁例如嗰日系 不 杀生，系唔食荤嘅。嗰日我哋系 食 斋嘅，冇错啦。咁啊禁忌咧就唔可以烧梯系乜嘢啊？ 扫地 唔可以扫地。咁啊避免咧就要将嗰啲咧就系钱财扫走嘅。仲有另外一个禁忌，食完饭之后系唔准 洗 碗， 冇错，唔准洗碗。 洗碗 系啊，水神啊， 系啦，咁啊洗碗 啊， 瞓觉你好似讲过话系唔俾啊嘛， 我 啲老人 家 冇啊嘛， 唔接受啊， 系啦，咁啊猜过你大家利是啦，咁啊反弹再反弹啦，咁跟住咧就洗碗洗碟嘅话咧就唔好倾拎坑啷，所以就最好 就唔好洗啦， 系啊，所以唔好洗啦。 咁几时洗啊？ 听日先咯，开年 第二日先洗咯。其实你同佢都系差唔多问啲问题， 你唔好捞埋啊。 咁几时先？ 我理得佢几？时洗 啦，咁啊寓意新年咧里面嘅话咧就唔好话有啲唔和睦啊，有争吵啊，同埋咧就 系 有冲突咁嘅意思嘅。 不 过 真 系 啊，同埋咧洗碗有一个危机啊，你打烂嘢啊，真系大 落地 开 花富贵荣华，即刻补一句咯。 系啊， 几时都系会讲呢啲咁嘅嘢噶啦。咁所以其实以上嘅所讲嘅咧，都系喺呢一个嘅客家，其实有时咧就系有啲乜嘢嘅啲习俗嘅咁样咯。好啦，咁啊讲到即系可能初一初二。嘅话有好多嘅，譬如可能系初七嘅话咧，咁啊原来啦，人日嘅话咧，有啲客家人嘅话咧喺呢一日咧就系有食呢个素嘅习惯，有啲人当然唔需要啦，咁啊就有一叫七样菜，因为咧初七。咁啊，总之咧就有七样唔同嘅菜，咁啊摆埋喺同一个碟上面嘅话咧，就取其二头就咩都有啲，咁啊开心心咁样去过人日嘅，系咪学咗好多嘢啊？ 系啊， 知道咗好多啊！ 不过我都仲未知个猪肚点样处理。 好，我哋嚟啦，我听唔到，自运中。好，第一个，首先我哋今日， 但我叫做邋遢，邋遢。 我叫恭喜， 好恭喜同埋邋遢系咪？好啦，我哋而家嚟逐个逐个学咗先，恭喜邋遢或者邋遢恭喜，系好啦，准备过年。首先我哋今日年廿八要做乜嘢？ 洗邋遢， 洗邋遢咧就系我哋嘅讲法啦。咁其实咧我哋喺客家话讲执屋企嘅，系啦，点讲啊？执屋企， 接屋企， 错， 执户卡， 一定你差唔多，喺监户。卡 监护卡 系啦，屋企系护卡，执咧系监 监 护卡， 翻屋企系进护卡， 哇， 就翻屋企进起护卡就系翻屋企啊， 执屋企 系啦， 咁啊进屋卡 系 监 护卡，进屋卡系威士忌嚟嘅，你唔好以为我唔识。好啦，第二题 终于有嘢食 啦！你个衰仔， 金护卡 好啦，执嗰只佢屋企 之后嘅话，我哋要做乜嘢啊？ 执完屋企， 上次我哋仲教咗好多嗰啲咩出入平安啊， 贴 挥 春 系啦，贴挥春点讲啊？ 贴挥春， 你哋一定唔会讲得啱嘅。 贴挥春， 系叠挥春， 叠 系啦，贴系叠挥春， 挥。 系啦，姜木卡、姜木卡、钢枪子晓咧都爱叠灰春，就系叠灰春啦。好啦，咁啊呢一排嘅话咧，大家都会好忙啊，尤其是花墟，大家去嘅时候小心啲，因为咧就已经咧就实施咗有嗰啲封路嘅措施，所以咧如果要买花，我就要谂下你嘅车牌喺边啦。咁啊点样啊？点讲啊？买花。卖化， 卖 系啦，卖化就系卖花， 差唔多就好似系咪？ 系啦，买完花之后，我当然啦。如果你系即系家庭主妇嘅话，呢一排就更加忙啦，因为你要 煮年糕， 买定啲嘢，咁就叫做乜嘢啊？统称办年 货， 攀年货。系啦，就系攀岩科啦，就系办年货啦，就咩都买啲嘅吓， 系啊。 但当然要买啲嘅就都系贵嗰啲啊，吓海味啊、深蓉啊。 哇，金好贵， 好贵！今年真系，我真系唔舍得，你都咪话。 我哋不如夹钱。 唔得，我唔会啊！你不停问我珠宝， 一人要两只， 我仲嬲紧。 我问咗两次啫， 我听咗好多次。 好啦，办完年货咧，咁其实咧，当然而家未必会喺屋企整，但我觉得咧，你煎啊，又或者你准备，冇错啦。咁呢个就系年糕啦，蒸年糕， 蒸年糕， 好嘢，系全中嘅蒸年糕，就系蒸年糕啦。好啦，头先我有讲到话，客家人喺年三十之前一定要。取其二就唔系， 剪条剪条发， 点讲？ 剪条发 非常好啊，小张张啊，好啦，蒸年糕、剪头发，当然啦，作为大人嘅话咧，我哋仲要准备一啲嘢，细路仔唔使嘅， 凤梨丝、 凤梨丝。 风 就系风利是啦，好开心噶！我见到啲老人家我喺间房悭晒喺度， 跟住大家又商量下，帮手风个风， 你咪一路风一路袋一路身， 系咯？ 嗱，我冇啊， 你冇啊？ 喂，你咁样样刑事嚟嘅喎呢啲， 我唔知你啊。 唔系你真乜嘢意思先？ 我怀疑你其实都拉过。 英雄莫问津绝， 你咪话你自己有一段时间失踪啊？ 喺澳洲咪坐咗廿年， 系啦，喺韩国，我知系我知， 就系封攞一个封利是喺度入我自己个袋。 好啦，跟住细路仔咧就会开心啲。而家我哋就好少啦。咁 收包装， 买新衫， 买新衫， 系咪好开心啊？ 其实唔系，而家唔系唔会买，系成日买，就买净系新年， 就唔系新 年。以前嗰啲新衫咧，嗰条裤咧要接翻上去啊，因为等你着成 再放长啲 啊嘛。 系啊， 好啦，买新衫点讲？ 卖线衫， 差唔多啦，卖线衫， 卖线 衫。好啦，跟住咯，仲有两个吓，咁啊年三十嘅真系好忙，一家人坐埋， 即系年番， 蟹糖盐番， 蟹 糖盐 盐 番 系啦，咁啊。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节目嘅就系、是、你食完团年饭 之后， 冇错，打麻雀我冇摆喺落去里 边，唔系我同阿表哥， 我知 行花市 仲争两只脚，所以打唔到。 哎呀， 你同佢得两个啫嘛， 系 行花市好啲，好吧？ 系 啦，行花市， 行花市 系啦，就系、是、行花市啦。哇，好开心， 好多节目啊， 好多节目， 我哋买玩具俾啲小朋友。 两位同学可以重复一次啦，第一个执。 Camuka 贴 贴背 春 卖花 攀岩 攀岩科 剪年糕 剪 条 发 缝 呢丝卖线衫蟹团年番行花市 好叻啊！ 好啦， 你叫做咩咧？ 恭喜 恭喜！而堪真物间邋遢好冇？嗱，准备好啦吓，我哋嚟啦，第一题。传统上年廿八我哋会邋遢， 时邋遢 咩啊？都 又 洗邋 遢 啊！ 我知我知我知， 我知宝 郑挑发 唔系年廿八，我哋要 周杰姜 卡 姜卡 姜卡系啱嘅。第二题取其二头要进步高升啊！ 恭喜恭喜 恭喜！ 正靓胶， 冇错，我哋就要蒸年糕啊！取其意头，步步高升，做咩你放弃啊？第三题，以前如果啊，我哋话要去去到泰汶做啲乜嘢，师傅会相继咧，恭喜， 正条法， 讲得好好。第四题，习俗上面咧系要结咗佛未？冇讲到， 恭喜恭喜，奉呢事， 奉呢冇错啦。 你又似 第五题， 急起直追， 花开富贵。你叫咩名？ 化石邋遢， 邋遢 系化石， 唔系我哋话出入平安，重心所用呢啲系乜嘢嚟？ 踢灰寸， 冇错啦。传统上年三十晚一家人围埋一齐，恭喜恭喜！ 食团年饭， 圣上提食完团年饭， 恭喜 恭喜， 恭喜， 非常好。圣上提 邋遢， 做 埋花， 仲有咧？ 邋遢先上，抵 死一提都冇。 嗱，你咁样样啊？ 你个名唔好啊嘛， 你个名衰啊嘛，邋遢喎， 邋遢咪即系 污糟，系咪先？我听到都唔叫你啦。 系啊，个口讲邋遢邋遢，个口都污糟埋。 今日咩日子啊？今日年廿八洗邋遢啊嘛，系咪先？唉，真系 最衰个猪头女， 衰就衰。衰咗个名 咯，邋遢，哎呀，真系反转猪肚， 就系邋遢啦，真系， 就越浸就越出。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林村今日起至年初四，一连七日举办林村许愿夜市，现场会有夜光许愿树、发光宝碟、特色摊档等。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到林村视察。他先到林村康乐中心与村内长者食盘菜，并且与大埔关爱队派发爱心包给长者，有米、面、清洁用品等。他之后到大埔林村许愿树订宝碟。为响应政府的18区日夜都缤纷活动，林村首次举办许愿夜市，市民可以在夜间订发光宝碟祈福，并且观赏夜光许愿树。夜市设有摊位游戏和美食摊档，包括城大在本地生产的牛奶雪糕、传统街头小食和本地渔农业产品等。荃湾沙咀道唐楼一个劏房单位发生火警，两男三女怀疑吸入浓烟送院，其中起火单位男户主和另外一名女住客昏迷，消防员调查之后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事发在午夜12:多，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现场20多名住户疏散。中国驻日使馆发言人回应有报道说，日本自卫队近期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演习，首次将中国明确作为假想敌，指中方已經第一時間向日方表達嚴重關切，指明嚴正立場，日方亦都作出澄清，表示有關報導不屬實，強調如果有人執意插手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統一，將不只是假想敵的問題，必將付出沉重代價。發言人說，一段時間以來，日本國內一些勢力在台灣問題上接連製造事端，渲染台海局勢緊張，挑動對立對抗，躁動冒險傾向明顯上升，有關行徑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發言人強調，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台灣問題不容任何外部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北风。 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听日同除夕天气寒冷，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24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6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14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10点，升2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89.8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55.08跌3.6。阿里巴巴74.95跌1.05，美团68.7跌5.5，盈富基金16.29系升1仙，友邦保险64.2升1.9，药明生物19.48升1.32，中国平安33.85跌2毫，比亚迪股份185.2升4.3，建设银行4.72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1，日元147.9，瑞士法郎0.87，加元1.349，人民幣7.189，英磅對美元1.261，歐元對美元1.076，澳元對美元0.65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36,032点，跌128点。港金報18,975蚊，係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78美元，卖出2,03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青山追光救援队，唔理系过去、系而家定系未来，都唔可以冇咗你噶。 但系我而家嘅体能、能力各方面都跟唔上啦，我已经有合适嘅人选。 究竟喺展青山嘅心目中，佢嘅继承人系边个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年28，当包公遇上芝麻官，打成一片。 年廿八，洗邋遢，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相公，做咩咁开心？你喺度做乜嘢啊？ 娘子，今日年廿八，我赶住洗邋遢。 洗完邋遢，我同娘子去泡温泉，你话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正所谓啊， 头痛啊！ 春花万里香，燕子穿绿杨，百花竞芳，春色醉人，内心一片明亮。寒寒一上，想起着抱起枝头上， 我都识唱。春江啊，万里上，挽手啊，天绿杨。寒风叠舞，满恩啊，满怀啊，幸福要心头上。 啱唔好听啊？ 好好听，唔通 点解你成日唔同声嘅？ 系啊，我想风啊嘛。自从咧你嚟咗开封府，呢度唔单止风调雨顺，国大民安，一片欣欣向荣，乐也融融嘅景。 得啦吓，阿娘子，我知你咧多嘢讲，多嘢唱，但系我哋要出发啦，我恐怕赶唔到租嗰个民宿同温泉。嚟嚟嚟嚟，快啲抹干净啲嘢，收拾行李，我出发，快！ 相公，你都识得讲啦。今日是年廿八，你不是应该要年三十晚先收炉的吗？然后初一先至放假，何以咁早放啊？你有冇攞呢个假字呢？你身为父母官，你咁样开小差，你好意思嘅咩？如果官府上上下下好似你咁，就成何体统啊？ 娘子，你闹得好，闹得妙，简直好似醍醐灌顶、暮鼓晨钟。不过娘子，你都识得讲啦，自从 爱风有过抱晴天，甜美无私变中间，将我豪杰来相助，怀秋和马汉在身边。 你读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阿叔而家提早放假系咪唔得啊？吓、啊，共享天伦唔得咩？ 系好。梁子一次糊涂，差啲误咗我哋泡温泉 vacation 嘅大事。上公你啱，我哋快啲收拾行李。上公啊，你定咗民宿未呢？ 唉死，咁重要嘅事我唔记得咗。 吓， 梁子咩时辰啊？而家 当报时信号一响，系标准时间中午十二点。嘟嘟嘟嘟 嘟嘟，未够十二下喎。得啦，快啲飞鸽传书订民宿。 唔使啦，我哋一阵都出发咯。 梁子，你有所不知，听讲西城而家目前流行嗰啲 early bird 早雀优惠，我哋而家放只信鸽出去，希望赶到嗰啲 early bird 优惠，系嘛？吓、 啊，飞鸽？ 系。 哎呀，咁要起飞啦！嗱、啊，你帮我哋订房出去先。哇， 咁 受 咩？你只飞唔飞得起？飞咗啦，飞咗啦，飞咗啦！梁子啊，我啱啱订埋新时嘅马车，我而家拖嗰啲行李出嚟，帮我抹干净我个案头，案头唔系呢个头，系台头咁解意思，求其抹几下得噶啦吓，好快！哎，得啦，梁子 ，Are you ready？Ready，ready。哎，咪住，唔记得收翻个鼓，门口嗰个鼓要收翻入嚟。 你真系好鬼聪明噶，一阵间有人唔通气走嚟击鼓鸣冤，咁就大件事啦。 咪乱噏，道口书讲过，咪一阵间好嘅唔灵，丑嘅唔系，哎呀。哎呀，真系重咗两喎，点算啊？梁子，而家有人敲鼓， 有办法嘅，你唔好出声啊！ 唔好出声， 等敲鼓人以为里边冇人，自己就会走啦。 又系， 包大人啊，包大人伸冤啊，包大人， 相公啊，我死都唔肯走啊，点算啊？ 系啦，诶，等我嚟。你而家击嘅鼓冇人接待，请迟啲过咗新十五再嚟敲过，或者嘟一声之后讲低你嘅冤情。嘟， 你有冇搞错啊？你仲俾佢讲？ 由佢讲啦，由佢讲。 大爷啊，伸冤啊，大爷、啊。 对唔住，而家冇足够空间俾你留言，请春节过后再留啦。纯祝新春愉快 ，everything all right， 开府开封府同人鞠躬。 有子你年廿八咁早就收炉，仲要爆埋个 voicemail。 九点晒啦，相公出发。 嘿，等阵等阵、哦，我惊佢仲喺度啊，行后门，再抄小路。 系系系。 喂，见唔见到日够嗰个亥时方向嗰个马车啊？ 咩嚟噶？日够亥时方向见啊？ 唔知嘅，总之嗰架马车啦，我哋家，我哋开咗上咗个马车，开埋之后咧，happy 啦，正所谓去玩去癫嚟。 哎呀， 两位癫够未啊？ 阿叔，你 early 谈 early 只鞋，你边位啊？你挡住我嘅去路， 仲有啲口水啊！ 系啊，咁核突嘅你， 阀官拉系初到开封府，负责管仓嘅官， 我理得你岂有此理？ 上公，上公唔好嬲啦，为免节外生枝，唔好同佢嘈啦。 嗱，即系咁，请问你咩贵干？你挡住我马车，你知唔知阻住本官執行任务？我告你阻官办事吓、啊！ 大胆，区区一个龙图国籍学士。包龙图，你好大官威啊！你知唔知你年廿八？我知你未放假喎，你又想同你老婆去玩、去癫？而家你衰喺我手上啊！好戏在后头啊！ 我哋唱歌啫嘛。 相公，相公，翻嚟啦！啊，点啊，点啊？行得未啊 ？book 咗马车未啫？ 闩门先，闩门先。 做乜嘢啊，相公？做咩事咁紧张？唔通你俾你老板知道你去放假？ 最衰你系我原先订嗰台马车啊，佢接咗另一张单啊 ，no show 啊 ，no show 系啊，冇出现啊。咁头先咧，我见到咧街口另一台，咁咪马上跑过去咯。喂，点知啊，我发现啦，原来包拯同埋佢老婆啊，又系好似我哋咁啊，开小差，提早出门外游啊，俾我捉过正着。 咁啊，点啫，上公？唔好笑啊，唔好笑啊！你睇下论嗰个咩官位啊，佢都比你高。你边有资格上公？ 娘子，我昨日初到开封报道，京城嘅公民咧，据讲因为大风雪啊，可能要到新十五千度啊，所以咧，我个包青天啊， 饮使乜饮啖水先啊，上公？ 你唔好理我， 我帮你扫下背先，扫下先。 我个包青天啊！应该唔知啊，我只系管埋你个仓咋，啊，仲系负责呢个芝麻同埋绿豆嘅小官啊！嗱，你唔讲，我唔讲，佢鬼知咩？ 咁又系，吞多啖口水先啦。大相公，咁我哋而家点啊？咁几时出发啊？ 吞埋先，横掂都系啦。嗱，我同你咧出去食个二人套餐，夜啲再出发。 哦，咁又几好啊，相公，你话点啊点啦？ 行啦，早去早回，然后早啲出发，早啲到目的地，正啊！ 唉，激气激气激气！唉， 相公啊，你何事咁激气、啊？ 俾嗰个小子激亲啊！唉， 佢咩人咁巴闭啫？相公点解你要记佢呢？ 我惊佢系啲京官微服考察民情。啊、你话如果俾佢知道我偷鸡放假，多过背脊。咁点算咧？ 唔好嬲啦，唔好嬲吓！我同你出去食个快饭，等天色咧、其实都可以叫啲颓饭嘅。 颓饭， 等天色升咁嘅时候， 我哋就去。 我哋呢笔打工仔， 通街走地嘅头系坏肠胃，嘿，等哥姐小到月底 点够使？ 有请 Sam 去。 呢笔打工仔，通街走地。揾嗰些小到月底，点够使？银国伟确系认真湿滞，最弊 boss 喐啲发威，癫过鸡，一味喺树系唔系就乱嚟废，挨亲家身块面拉起恶体，扭下计你就认真开胃，拨斤八两做到只只咁嘅样，拨斤八两湿水爆浆。 年近岁晚真系夜缤纷啊！咁多人啊，老婆啊，我去嗰边揾位，你嗰边，高，快啲， 收到啊！咦，前边啊有人埋单走啦噃，好得我一个箭步就嘅霸位先。 唔假 搞错啊？咁难搵位噶，好心啲人咧，冇钱又冇学人出嚟食饭咧，捉住晒麻鬼晒！哎呀哎呀呀，有人起身啊！哎呀哇哇哇哇哇哇，嗰边嗰个肥婆婆跟埋去喎！哎哟咁肥噶！哎呀，等我唔好执输先啦，飞只拖鞋霸位先！ 哎呀，喂吓你呢个乞儿啊！你飞拖鞋，你飞我个猫，我冲啊！ 哎呀，哎呀，阿姨，我先 啊，你边一位啊？个位我揾到先噶噃， 行开啦，肥婆，把声又咁难听，只拖鞋系我跌落台先噶。 哎呀，好似你啊，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你唔知我系边个唔紧要，你知唔知我老公系边个啊？你唔知我老公系边个唔紧要，你知唔知佢老公我老婆系边个？就系我 唔想 你真系有眼不识大雾山啊！ 总之。大帽山我知，总之我霸咗嘅嘢，冇人可以喺我手指罅嗰度攞到。 咁、okay. 样就要睇下边个有本事坐底食饭啊！汉朝义龙争传。 你个女人之家咁毒辣，出埋啲渣渣嘢我知。哎呀，三番起锅，三两饺子。 我三门，你回唔到啦！ 好叻咩？闩埋个窗，笨啊！美人照镜，四舍五入，仲有个。 唉，估唔到我娘子仲系好似以前咁好勇斗狠。啊、有位吴小姐， 唔使有位啦。请台呢张台我 book 咗，茶都开埋，唔该你要第度吓。 又系你 咩啊？ 你专登同我过唔去、啊，你欺人太甚。好，等我教训你。 好啊，喂，你个块面咁长，马咁，你放马过嚟啦，我使惊你啊吓。 我使惊你啊？ 咩啊？我使惊你啊？ 一支寸文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哇！烟花嚟都识放。系犀利，我都未见过人喺个口放烟花放得咁劲，犀利， 好嘢， 到你 嗱咁样，我其实系二条扮四条嘅，我冇咩料做，唔识打交，不如我哋文斗啦，好唔好？ 好，嗱，我意思咧，我出嗰句咧，你就对下联、嗯，知唔知？听住啦， 好，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到你 一系嘛？ 系。 我二啦，好嘛？义不容情，煲电视剧到天明。 好句，好句啊！ 成阳，成阳， 圣旨到。 吓，咁夜都有圣旨？喂，梁子，梁子，唔好打交啦，过嚟下跪接圣旨啊！ 梁子，梁子，收手啦，圣旨到啊！ 圣旨到啊！ 相公、啊， 乜嘢啫？ 唔系我唔想松手，佢扯住我啲头发。 你咪嘈啦！鬼叫你搣住我耳仔佬放手啦！唔系我咬你个鼻唔放噶， 我使惊你啊！横掂我都成个长期鼻塞、鼻敏感嘅。 圣旨到啊！听唔听到啊？系咪要我发火啊？ 佢扯住我咋？ 你睇下佢咬住我点样跪啊！ 嗱，我数三声啊！我数三声，你一齐放手。哎，一、二、三。 相公啊！ 咩咩咩啊！ 唔制啊！你睇我头乱晒啊！ 系啊，你平时都系咁上下噶啦。 相公啊！ 我只手俾红晒啊！阴公啊！ 圣旨 得啦，仲系佢嗌好多次啦，静 一 静 一 静啊！ 系 啊， 佢哋听紧啦， 系啊系啊系啊， 叫咗蒜蓉蒸圣旨啊！边个叫噶？咪玩嘢啊？吓， 蒜蓉蒸圣旨。玩咩、啊？喂喂喂，哥哥仔，有几多只？有几多只？ 有成十二只噶， 十二只咁多。 系啊，老板话今年年廿八，如果有台客咧，就四个人一齐嚟食嘅话，就请佢哋。 喂喂喂，我哋四个就系、是、四个，嗱，你一二三四系咪先？系咪？四个， 你睇下我同佢两个其实有啲似噶。 系啊系啊， 所以我肥 啲。天使啊，天使 啊，同你似啊，姐姐，姐姐， 哥哥， 哎呀，哇，四位果然真系好一团和气。 梗系啦，今日年廿八，梗系开开心心迎新年啊嘛！ 咁我哋就一齐过新年啦！ Yeah, 恭喜发财！ 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心系我哋翻屋企食饭， 你冇事啊嘛？ 冇， 你啲痰走咗 未？头 先你做乜嘢？系点解好似就嚟啃亲咁样？ 我仲咬到自己度 咧。哦，太热气啦，你上火啦！呢排唔好煎咁多糕，拎翻嚟请大家食， 冇错 就冇事噶， 系冇问题。 好啊，听日星期四十点， 又嚟拜 四啦，洗落汤啦， 好呀，拜拜， 听日见。